你好，我是李浩爽。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Tomcat 如何实现一键式启停。经过前面的学习，相信你对 Tomcat 的架构有了了解，知道了 Tomcat 都有哪些组件，组件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以及 Tomcat 是怎么样处理一个 HTTP 请求的。下面我通过一张简化的类图来回顾一下。从图上你可以看到各种组件的层次关系。图中的虚线表示一个请求在 Tomcat 中流转的过程。这张图描述的是组件之间的静态关系。如果想让一个系统能够对外提供服务，我们需要创建、组装并启动这些组件。在服务停止的时候，我们还需要释放资源、销毁这些组件。因此，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就是说，Tomcat 需要动态的管理这些组件的生命周期。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如果你需要设计一个比较大的系统或者框架时，你同样需要考虑这几个问题。如何统一管理组件的创建、初始化、启动、停止和销毁？如何做到代码逻辑清晰？如何方便的添加或者删除组件？如何做到组件的启动和停止不遗漏、不重复？今天我们就来解决上面的问题。在这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组件之间的关系。如果你仔细分析过这些组件，可以发现它们具有两层关系。第一层关系是组件有大有小，大组件管理小组件，比如 server 管理 service。Service 又管理连接器和容器。第二层关系是组件有外有内，外层组件控制内层组件，比如连接器是外层组件，负责对外交流，外层组件调用内层组件来完成业务功能，也就是说请求的处理是由外层组件来驱动的。这两层关系决定了系统在创建组件时应遵循一定的顺序。第一个原则是先创建子组件，再创建副组件，子组件需要被注入到副组件中。第二个原则是先创建内层组件，再创建外层组件，内层组件需要被注入到外层组件。因此最直观的做法就是将图上所有的组件按照从小后大、先内后外的顺序创建出来，然后组装在一起。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这个思路其实很有问题，因为这样不仅会造成代码逻辑混乱和组件的遗漏，而且也不利于后期的功能扩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希望找到一种通用的统一的方法来管理组件的生命周期，就好像汽车一键式启停那样的效果。我在前面说到过，设计就是要找到系统中的变化点和不变点。这里的不变点是每个组件都要经历创建、初始化、启动这几个过程，这些状态以及状态的转化是不变的。而变化点是指每个具体组件的初始化方法、启动方法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把这些不变点抽象出来，成为一个接口。这个接口跟生命周期有关，叫做 life cycle。 life cycle 中应该定义这么几个方法： init、 start、 stop 和 destroy。 每个具体的组件去实现这些方法。理所当然，在副组件的 init 方法里需要创建子组件并调用子组件的 init 方法，同样在副组件的 start 方法里也需要调用子组件的 start 方法。因此调用者可以无差别的调用各组件的 init 方法和 start 方法，这就是组合模式的运用。并且只要调用最顶层组件，也就是 server 组件的 init 和 start 方法，整个 Tomcat 就被启动起来了。我们再来考虑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系统的可扩展性。因为各个组件的 init 和 start 方法的具体实现是复杂多变的，比如 host 容器的启动方法里需要扫描 web app 目录下的 web 应用，创建相应的 context 容器。如果将来需要增加新的逻辑，直接修改 start 方法吗？这样会违反开闭原则。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开闭原则说的是为了扩展系统的功能，你不能直接修改系统中已有的类，但是你可以创建新的类。我们注意到组件的 init 和 start 的调用是由它的副组件的状态变化触发的，上层组件的初始化会触发子组件的初始化，上层组件的启动会触发子组件的启动。因此我们把组件的生命周期定义成一个个状态，把状态的转变看成了一个事件，而事件是有监听器的。因此呢，我们可以在监听器里面实现一些逻辑，并且监听器也可以方便的添加和删除，这就是典型的观察者模式。具体来说，就是在 lifecycle 接口中加入两个方法，添加监听器和删除监听器。除此以外，我们还需要定义一个 init 来表示组件有哪些状态，以及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就触发什么样的事件。因此 lifecycle 接口和 lifecycle state 就定义成了文稿所示的那样。从图上你可以看到， 组件的生命周期有 new, initializing, initialized, starting prep, starting 和 started 等等。而一旦组件到达相应的状态，就触发相应的事件。比如 new 状态表示组件刚刚被实例化，而当 init 方法被调用时，状态就变成了 initializing。这个时候就会触发 before init event 的事件。如果有今天新增的今天这个事件，它的方法就会被调用到。有了接口，我们还用类去实现接口。一般来说，实现类不止一个，不同的类在实现接口时往往会有一些相同的逻辑。如果让各个子类都去实现一遍，就会有重复代码。那么子类如何重用这部分逻辑呢？其实就是定义一个基类来实现共同的逻辑，然后让各个子类去继承它，就达到了重用的目的。而基类中往往会定义一些抽象方法，所谓的抽象方法就是说基类不会去实现这些方法，而是调用这些方法来实现骨架逻辑。抽象方法是留给子类去实现的，并且子类必须实现，否则无法实例化。比如宝马和荣威的底盘和骨架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发动机和内饰等配套是不一样的。底盘和骨架就是基类，宝马和荣威就是具体的子类。但是仅仅有底盘或者骨架还不是一辆真正意义上的车，只能算是半成品。因此在底盘和骨架上会留出一些安装接口，比如安装发动机的接口、安装座椅的接口，这些就是抽象方法。宝马或者荣威上安装的发动机和座椅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具体子类对抽象方法有不同的实现。我们回到 lifecycle 接口， Tomcat 定义了一个基类 lifecycle base 来实现 lifecycle 接口，把一些公共的逻辑放到了基类中去实现。比如生命状态的转变以及维护、生命周期事件的触发以及监听器的添加和删除，而子类只负责实现自己的初始化、启动和停止等方法。为了避免跟基类中的方法同名，我们把具体子类的实现改个名字，在后面加上 internal， 叫做 init internal、 start internal 等等。我们再来看引入了基类 lifecycle base 后的类图，你可以返回文稿查看。从图上可以看到 lifecycle base 实现了 lifecycle 接口中的所有方法，还定义了相应的抽象方法来交给具体子类去实现，这就是典型的模板设计模式。我们还是来看一看代码，可以帮助你加深理解。文稿里是 lifecycle based init 方法实现，这个方法逻辑比较清楚，主要完成了四步。第一步，检查状态的合法性，比如当前状态必须是 new， 然后才能进行初始化。第二步，触发 initializing 事件的监听器，在这个 set state internal 方法里会调用监听器的业务方法。第三步，调用具体子类实现的抽象方法 init internal。我在前面提到过，为了实现一键式启停，具体组件在实现 init internal 方法时又会调用它的子组件的 init 方法。第四步，子组件初始化以后会触发 initialized 事件的监听器，相应监听器的业务方法就会被调用到。总之呢， lifecycle base 调用了抽象方法来实现骨架抽象逻辑。讲到这里你可能好奇， lifecycle base 负责触发事件并调用监听器的方法，那是什么时候谁把监听器注册进来的呢？这里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 Tomcat 自定的一些监听器，这些监听器是副组件在创建子组件的过程中注册到子组件中的。比如 Memory Leak Tracking Listener 是用来检测 Context 容器中的内存泄露，这个监听器是 Host 容器在创建 Context 容器时注册到 Context 容器中的。第二种情况是，我们还可以在 server.xml 中定义我们自己的监听器。Tomcat 在启动时会解析 server.xml， 创建这些监听器并注册到容器中。通过上面的学习，我相信你对 Tomcat 组件的生命周期管理有了深入的理解。我们再来看一张总体类图，继续加深印象。这里请你注意，文稿里图中的 standard server、standard service 等是 server 和 service 组件的具体实现类，他们都继承了 lifecycle base， 而 standard engine、 standard host、 standard context 和 standard wrapper 都是相应容器组件的具体实现类。因为他们都是容器，所以继承了 container base 抽象基类，而 container base 又实现了 container 接口，同时呢，它也继承了 lifecycle base。 因此他们的生命周期管理接口和功能接口是分开的，这也符合设计中接口分离的原则。小结一下本期精华，Tomcat 为了实现一键式启停以及优雅的生命周期管理， 并考虑到了可扩展性和可重用性，将面向对象的设计以及设计模式发挥到了极致，分别运用了组合模式、观察者模式、骨架抽象类和模板方法。如果你需要维护一堆具有父子关系的实体，可以考虑使用组合模式。观察者模式听起来高大上，其实就是当一个事件发生后需要执行一连串的更新操作。传统的实现方式是在事件的响应代码里直接添加更新逻辑，这样当更新逻辑加多了以后，代码就会变得臃肿，并且这种方式是紧耦合的、侵入式的。而观察者模式实现了低耦合、非侵入式的通知与更新机制。而模板方法是在抽象训练中经常用到，用来实现通用的逻辑。从文稿中最后的类图上，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容器组件都扩展了 container base， 它跟 lifecycle base 一样， container base 也是一个骨架抽象类。今天的思考题是，各容器组件有哪些共同的逻辑需要由 container base 来实现呢？不知道今天的内容你消化的如何，如果你还有疑问，请大胆的在留言区提问，也欢迎你把你的课后思考和心得记录下来，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来讨论。如果你觉得今天有所收获，欢迎你把它分享。